个梦静静流过在我们的心中。 或许时间带走一切拥有过的季节，化作回复冷漠旧模样，像讲清楚，如今不想再度说谎，不以待，是你情深的目光，红唇如火一般嘴边烫，甜言蜜语共我讲，世间多少沧桑。都因你那份热情真慰望，心留住片刻的感觉，在你身旁曾无尽的探索，又像那灯火盲目往火里扑，灿烂一瞬间已没法可梦中醒过，早自知在你眼中的我是你随便相识的一个，仍愿你认可，如我多一刻静坐，可使我领一生不枉过。世间多少沧桑，都因你那份热情尽遗忘。心留住片刻的感觉，在我心里存着万千线索，迎着那灯火，盲目往火里扑。灿烂一瞬间，已没法可梦中醒过。早自知。 便相识的一个，仍愿你认可，让我多一刻静坐，可使我领略一生不落过。 其实才是永久，知足的快乐，其实。

充其量当个侍卫，照相踩着玫瑰，挥之一个吻当安慰。可怜小春梦的音乐，教人们怎么沉眠，不知名的香水，窒息的鬼魅，锋利的高跟鞋，让多少心肠破碎，弯刀一般的美，捍卫你的秘密花园。夜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。爱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愿配上了一切，尝试千年的泪。痛太美，尽管再卑微，也想尝粉身碎骨的滋味。你太美，尽管再无言，我多想用诗歌隔绝世界。我的王妃，起来多么愚昧，你武装的防备，上帝的是谁，靠近我一点点，是不一样的世界，暗示在我的肩，我用生命为你加冕。夜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。爱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愿配上了一切，超时千年的泪。 Goodbye, Joe, you gotta go, me and my